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江守月冲他招手，小望云见他迎上前把人带出去。 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？ 来看看你。 江守月开去他脸颊的铅笔灰。 都成花脸了。 小望云淡淡笑了，掏出方巾擦脸。 还有吗？ 干净了。饿不饿？给你带了糕点。 学生们都在呢。 我知道，所以带了很多，够分。 谢谢。 你进去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 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了，你忙，不用管我。刘叔在外面等我，放心吧。 那我明天去找你，一起吃饭。 我可没空，我还要去一趟棉纱厂。 辛苦你了。 好啦，进去吧，我走啦。 上刘叔慢点开啊。 好。 江守月转身先走了，刚拐过长廊，萧望云追了上来。 守月， 怎么又出来了？ 难得见面，陪你多走一段。 萧望云握住他的手， 走吧。 江守月温柔地笑起来，白天遗留在脸上的不安与忧愁顿时烟消云散。他靠着他的肩膀慢悠悠地走，刚好路过一片夹竹桃林，江守月站住脚同他看了会儿花，没有什么甜甜蜜蜜的花，各自说了今天发生的事儿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带着花与叶轻轻飘动，江守月靠近他一些。 有点冷，你冷吗？ 最近气温很高，我倒是觉得热得不舒服。 江守月沉默片刻，轻轻笑了。 小望云，你还真是榆木脑袋，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啊？ 他面向他，理理他的衬衫领。 我走了，你留步。 好。 江守月刚转身离去，就被身后的人拥抱住，他踉跄一步及时停下。小王云手不知该往哪里放，身体格外僵硬，这是他第一次抱女人。 我可以抱你吗？ 你已经抱了，说话呀。 不知道说什么。 江守月的手落在他的手背上，轻轻握住他的几根手指。 你这个人是浪漫至极又无趣至极。 那你可喜欢？ 江守月偷笑一番，看向天空的明月，故意问。 喜欢什么？ 我。 我若说不，你会如何？ 萧望云顿时神色紧张起来，尴尬地往后退一步。江守月无奈地笑了，往他跟前去一步。 说是呢。 又一阵风拂来，携清新的芳香同撩了两人的心。萧望云温吞地笑起来，若是旁人逢此情此景，接吻也顺理成章，可萧望云算不得迂腐，最多是保守，也可以说尊重。他爱他，敬他，不等三媒六聘娶他过门，绝不会有半分逾矩。 我想明天就去你家提亲，奈何山河破碎，战事紧逼。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懂的。等到太平盛世，我等你上门接我。 好。 口说无凭，不送我个定情信物？ 我现在身上没有，明天我去。 好啦，我与你说笑又当真了。我该走了，再耽搁下去刘叔要着急了。 好。 小网云牵住他的手说， 我送你上车。 刘叔站在路边抽烟，见小姐与肖先生过来，连忙掐掉烟头赶过来。江守月坐到后座，听窗外的肖望云嘱咐， 时局动荡，万事小心。 嗯，你也是。走吧。 好，肖先生再见啊。 再会。 肖望云站在路边看着车远去，走了很远，江守月忽然探出头来， 快回去吧。 肖望云抬手挥了挥，江守月难得这么不庄重，他不禁笑了笑，忽闻东边隐隐传来炮弹声，他笑容顿时敛住，满脸甜蜜化为悲愤，疾步往回走去。何峰跟着罗林书参加五次重要会议，其中三次谈的都是中国经济问题以及未来日方对之把控策略，提到了中国多所著名工厂与公司。从前这些会议都是小池良义组织，自大并重，全都交由罗林书。何峰对这没有多大兴趣，不像从前千方百计带着兄弟们搞矿发家。自打小鬼子灭他家毁他业，他这心里就只装着血仇刀枪。虽然知道战时经济斗争至关重要，涉及到供给与长期作战等多方面，可他更关心的是此时国内状况，而且青阳子还在29军里。